以后你给我生一堆娃娃出来，到处跑，小怎么行？ 谁要给你生娃娃？ 你呀、啊，我喜欢小孩，特别喜欢。 青阳子去刘老太的鸡圈摸了几个鸡蛋回来，高兴地举着蛋， 看，好不容易偷的。 何峰切完面条，谢池才起身下厨，他们俩站在旁边看着他，看上去格外乖巧。不一会儿，香腾腾的面出锅了。青阳子闻着面味，哈喇子都快掉下来。三人沉默地吃着。何峰将青阳子碗里的鸡蛋夹给谢池， 多吃点。 青阳子早就猜到鸡蛋会被抢走，只不过没想到来得这么快，他认了，滋溜滋溜继续洗面条。谢池见青阳子闷声吃面，把鸡蛋还给他，你吃吧。 哎，你吃你吃，你累着了。 他累什么？他躺着爽就完了。 姑奶奶疼。哎呀，我这三哥也只有眼前这位治得住了。 何峰边吃边看谢池，看着看着还笑起来。谢池受不了他了，端着碗坐在对面，何峰跟过来与他同坐一边，还蹭了蹭他的大腿。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了。 青阳子全当没看见，吃完喝完又去盛了一碗，端着蹲在门口继续吃。谢池把腿放到另一边，不想碰到他。何峰又死起白赖贴过来， 那里还疼吗？ 你别说了，还有外人在呢。来，吃鸡蛋，你安静吃饭不行吗？ 哦，快点吃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吃完继续。 谢池明白他口中的继续是什么意思。下午已经折腾了好几次，再来，他非得死在他手里不可。碗里的面见了点儿。何峰急吼吼地拖他，谢池抱着碗不走。 我饿，我还要再吃一碗。 何峰站在他身后蹭他的背。 吃，你多吃点有力气。 后来何峰扛着他回到房间，没有再做什么，抱着他睡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何峰又开始一顿揉捏，硬生生把他摸醒了。谢池只觉得脑袋发沉，浑身酸痛，疲惫的眼睛都睁不开。他如此尸般躺着一动不动，任他来回翻腾。雷寨抓了个日本女人和两个孩子送上来，寨里很多人凑去看热闹。何峰正在院子里教谢池扔飞刀，他从厨房要了一把筷子来，根根削尽了头，拿起一根随手往远处的笼子扔了过去。 看见没，只要准，力道够，任何东西都能成为杀器。 谢池愣愣地看着被他射穿喉咙的灰兔子，是上回何峰送来的那只，他一直养在院子里，有时无聊便会与他说说话。谢池小跑过去把兔子抱了出来，他的身体还在倾倒，动了两下便彻底没了气。 你干嘛杀了他？ 怎么了？ 你能不能不要随随便便猎杀这些动物？ 从小就这么打过来的，兔子而已，别说这些畜生了，就是人我也没少杀。 什么人？ 是忘了。 多少人？ 这哪记得清呀，大概25、26、27个。 臭土匪。 何峰见他转身就走，转着筷子跟上去。 嗨，你跟我算这些干嘛呀，杀都杀了。 陈征与宋婉在院口的树下坐着。 他们怎么了？ 宋婉宝贝地看着自己的金镯子，举着手在太阳下晃来晃去。 哎呀，小两口吵架，正常，正常。 谢池回到房间，把门给锁上。何峰站在外头敲门。 哎， 你生什么气呀？我不杀了行吗？我以后光练枪练刀练剑，我保证不杀生了。 他听里头没动静，继续说， 我杀的那些人也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有杀人犯，强奸女人的。 谢池背靠着门听他唠叨， 虐待爹娘的，挪用旧债款的。 何峰突然没声了，谢池开门看何峰蹲在门口，仰脸看着自己。还有吗？何峰站了起来，嬉皮笑脸的，他把谢池搂到怀里哄。 还有日本来的狗东西。瞧你气的，我再陪你只兔子。 不要了，我没有资格嫌弃你们，我的手跟你们一样沾满了血的味道。何峰听他的语气，立马收了玩心，松开他，屈下腰看他的双眸。 那不是你的错呀。 我知道，你出去，我累了，我要睡会儿。 这哎呀，兔子怎么办呀？ 埋了。 死都死了，埋了多可惜啊，烤了给你吃啊。 埋了。 啊，好好好好，埋就埋啊，这就埋，立马埋。 何峰拎着兔子去挖坑，刚拿起铁锹，有个小兄弟过来让他去大堂。日本女神抱着两个孩子恐惧地蜷缩着，兄弟们嚷嚷着要宰了他们。何峰到的时候，山寨的弟兄正压着他们往后山去，何峰拦住了人。 林老三，干嘛去？ 哎呀，小峰来了。哎，这几个日本人过山路被兄弟们劫了。哎呀，我呀，看到这些狗崽子老子就来气，今儿个我非得宰了他们不可。